北京时间13: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澎湃汽车城地址：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凝心聚力扬风帆，砥砺奋进向未来。中国共产党涿州第七次代表大会2月17号下午在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报告厅胜利闭幕。大会由王彦青同志主持。这次大会的议程有2项：一是总监票人报告选举结果，宣布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当选名单，和我市出席中共保定市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二是通过关于中共涿州市第6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关于中共涿州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王彦青同志发表讲话。2月17号上午，涿州市第7次党代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召开第3次会议，会议由王彦青同志主持。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各代表团预选市委候补委员结果的报告，提出正式选举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根据预选结果，提名8名同志为正式选举市委候补委员的候选人。涿州市第7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4次会议和第5次会议，会议由王彦青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应到40人，实到38人，符合规定人数。在第4次会议上，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各代表团预选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结果的报告，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各代表团预选出席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结果的报告，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确定了41名市委委员、8名候补委员、21名市纪委委员和21名出席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会议还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综合组关于各代表团讨论审查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汇报。在第5次会议上，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大会选举结果的报告，确定正式选举的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保定市第11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通过了在新当选的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中各委托1名委员分别主持市委和市纪委第1次全体会议。会议还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综合组关于各代表团讨论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还应当专注于工装工程完工后能够给商业场所的消费者带来的舒适性和因此产生的经济效益。此外，工装还涉及到消防改造、环评通过、公共安全等因素，所以涉及到经营场所的工装设计是和家庭装修设计是完全不同的装修领域。优秀的工装设计是企业成功的第一步，找专业的工装设计，北京冠坤国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您提供专业支持。 详情敬请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或致电010-5646-8050，5646-8051。 Looking at me,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this sad-filled fantasy, but what you're thinking could get you undone. So turn around and just walk away, but time will tell if it was meant to be that way. Hey, it's only fun, huh? You know you're missing out on something. You know you'reYour mind, can you cut to the chase? But indecision is etched right across your face, and now you're thinking maybe just some fun. Oh, don't you wish you could come out and play, or just be strong enough to act and seize the day? But you never will, will ya? 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谈天说地是最理想的出路。其中最打动我的一句歌词是，若无其事原来是最狠的报复。这歌词就说，说出了爱情当中很尴尬的地方，你爱他，他却爱他。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说出口，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可能就会让另外一个人悲伤很久，甚至是一辈子。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杜德伟，你依然是我的宝贝。 你笑的声音，爱是充满着的屋子，我再次哭了，还好你不会看见，不会再有许多等待的夜晚，只有一段段凌乱的回响，有些温暖，有一些是遗憾。你依然是我的宝贝，只是你已不同感觉。我们有许多个梦，让彼此亏欠，却只能各自翻飞。你是我的宝贝，重逢诀，宁静被割出一刀，浓烈的思念。时候，空白的墙上写满了欢笑，靠你的臂弯，安详的滑入梦乡。

词曲演唱，窦唯这首歌叫《怕你为自己流泪》，记录下的是还在黑豹的窦唯一种特别爷们儿的对于爱人的呵护包容呐喊。我们当然可以从中搜寻到许多他和王菲曾经当年的爱情的蛛丝马迹。他和王菲恋爱间接导致了和黑豹乐队的分手，也是和窦唯的相恋，王菲促成了自己音乐史上足够让他骄傲一辈子的音乐神话。当年王菲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有许多像誓言这一类的两个人的合作的作品，窦唯单飞之后也出了像上帝保佑这样的作品。虽然上帝最终没能保佑两个人的感情，可是却促成了两个人的合作，音乐上的合作。很多人说离开了王菲之后的窦唯变得落魄不甘甚至潦倒，我想他是没有去关注窦唯这么多年几乎每年出的专辑。这张音乐成绩单是非常夺目的，早春的雨伞我个人很喜欢，他和他的父亲窦绍如的合作。2012年他出了一张专辑叫萧月东炉，再次的和他的父亲合作的纯器乐的即兴作品。你听到儿子在弹钢琴，父亲窦绍如在萧音吹奏，琴箫共处，一拖扬衬，一路的和缓前行，那种很淡薄的对音乐很执着虔诚的爱，两代人，中年人老年人，有点孤傲孤独。虽然他们在音乐上的商业收益很少，甚至让人觉得有一些心疼，可是我们又很佩服很尊敬。如果说这么多年王菲修了一门学业叫做恋爱的话，那窦唯其实还是在默默无闻的创作，在音乐道路上前行修行。他是孤独，却是让我们更加尊敬的。从这个意义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好像他们之间的分离最大的受害者是我们，我们这些听众，我们这些喜欢他们的人。如果他们再次的再续前缘的话，可能他们的音乐神话音乐传奇会更多。当然我们不能那么狭隘，所以我们也依然祝福王菲和谢霆锋，希望他们爱的各有收获各有成果。虽然我还是耿耿于怀。好，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菲和窦唯那一年他们热烈的相恋的时候的作品《誓言》。 如果你能给我一个真诚的拒

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轩能够唱快歌，能够唱很可爱的歌，也能够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唱爵士，而这首歌是李泉给她创作的《哭了》。在我们很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习惯用哭泣来宣泄，来表达我们的不满、愤怒、委屈。不如意的时候啊，我们把它当成是上天给我们的长假，这个时候呢，好好的享受假期，安安静静的，其实也蛮好的。 有天我 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路遥远，我们一起走，我要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 像太极，丢不开，洗不掉，擦不去。